查查吗？我可不敢看。 嗯，好，不错，你的人生啊，这才真正开始呢。 高考不是全部，人生是一场漫长的马拉松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， 潮起潮落，斗转星移，看历史更替，古往今来，风生水起，数风流人物，上下五千年，以史为鉴，博古通今，读史有学问。 朱元璋驾崩后，建文帝削夺藩王兵权，他在生死存亡之际绝地反击，起兵靖难，编著《永乐大典》，派郑和六下西洋，他在登基后励精图治，打造出一个永乐盛世，楚魏之争愈演愈烈，白莲教之乱无法平息，他虽有赫赫功业，却依然面临着巨大挑战。读史有学问正在播出《永乐大帝》，全景展示铁血君王的问鼎天下之路，再现一代帝王的传奇人生。 上回我们讲到，李登之劝说李景龙帮助燕王，将来若燕王靖难成功，李景龙便立下大功。但是李景龙此时是犹豫不决，他觉得李登之说的有道理，但又觉得背弃朝廷是大逆不道。思来想去，李景龙陷入了深深的迷惑。李景龙意乱神迷，李登之却镇定自若。几十年相处下来，他已经把李景龙内心深处的那些个想法摸了个透。在这位醉心宦途的哥哥心中，最重要的只是功名与荣华而已。所谓的忠君报国云云，说到底不过是用来掩饰自己内心欲望的遮羞布罢了。只不过这块遮羞布太过厚实，以至于他自己有时候也被其蒙蔽。而李增之的那些话，便是要将这块遮羞布彻底撕碎，让所有的欲望都赤裸裸地展现在李景龙面前。唯有如此，他才能明明白白地看清楚自己的面容，看清楚自己究竟想什么，要什么。而从刚才李景龙的彷徨和犹豫中，李增之已经知道了答案。而李景龙现在的沉默，不过是在其彻底放下羞耻心，遵照自己内心欲望行事之前，必须耗费的一点点缓冲时间罢了。这半会儿功夫，李增之十分大度地留给了他。半晌之后，李景龙长吁一口气，哀声地说道：唉，燕王未必可信呢。李增之心中一喜，由这句话可知，哥哥其实已经认同了他的建议。他立即接话说道：哥哥说的是，燕王的确未必可信，但这已经是哥哥东山再起的唯一希望了。因此上，不管他是真情还是假意，我们都只能赌一回。说到这里，李增之话锋一转：不过我们也得做好了防范，与燕王的密约绝不能被外人知晓，至于退兵一事，也需要详加谋划，无论如何，这残存的10万大军必须保全。李景龙点了点头，虽说狮子多了不咬，债多了不愁，但全军尽没和残不得脱多少还是有些区别的。 若能为下任的平燕主帅保住这十万将士，那将来在朝廷上还有转圆的余地。届时再凭着自己多年来在朝中宫中攒下的人脉，求他们在皇上面前说说情，那官职什么的虽然保不住，但起码一条命还是能捡回来的。他形如枯槁的脸上终于有了一丝喜色。就在李登之暗中窃喜的时候，李景龙阴冷的声音又响了起来。不过这四天后出城可不行，燕知道他祝老四不会诓我呀，长途奔袭正是燕山铁骑的拿手好戏，区区50里何足防护我万全呢？那哥哥的意思是，三天之后的亥时咱们从南门出城直奔济南，临走前留下500老弱分粮。三天之后，这不是说好是四天吗？不能太相信朱老四。李景龙咬牙冷冷地说道，提前一日出城则可抢得先机，那时北兵离德州尚有百里之遥，即便他燕树人有意追杀也是鞭长莫及，我不能拿这十万将士的性命冒险，要是再全军覆没了，到时候就算皇上有意开恩，齐泰也会千刀万剐了我。可若燕树人以此为由，则哥哥违约奈何呀？哼，拿到了粮饷，违约也是不违约，朱老四是个实在人，只要东西到了手，他不会怪我的。李景龙的信心还是非常笃定，可事到如今，李增之反而为燕藩操起心来。哎呀，可事出仓促，仅凭马和他们一帮子人能夺得下粮仓吗？要是实力不济，粮仓真被咱们手下给烧了，或者说被城中的乱民哄抢一空，那燕树人必然震怒，咱们对他的恩情可也就没了。要不咱们把留守的兵 再减点？ 不能再减了，70万担粮，大大小小10来座粮仓，只留500人分仓已经是极少了，再少必然会被别人看出破绽，马和他们能不能守到北兵进城，那就得看他朱老四的造化了。 李增之听了一咬牙说道， 哎呀也罢，那我们明天便开始准备，三天之后启程南下。 准备什么呀？ 李景龙眼中寒光一闪，若万事俱备，那粮草岂有不焚的道理？留着让高威他们参我暗结燕王吗？ 李增之脸一红，叹笑着说道， 哎呦，是弟弟我糊涂了，那我们 一切如常。 李景龙冷笑了一声说道， 哼，也不用整肃什么军纪了，该抢民宅的便由他们去抢，把个德州府搅得越乱越好。三日后正午我召集军事会议，以军心大乱燕军逼近为由，传令当晚出城避敌，仓促之下百事杂乱，来不及细致布置焚粮之事也是情有可原，将来朝廷追查下来，我最多也不过是个临机失夺，万万不至扯到刘良资敌上头。 哥哥高见呢。 李增之彻底地放下心来，只要李景龙这个平燕主帅不遭重罪，那他李增之再坏也坏不到哪儿去，等熬到燕王靖难成功，他就可以咸鱼翻身，凭着这穿针引线的功劳重登高位。三天之后，李景龙传令退兵济南，军令一下，德州城内顿时一片混乱。当天晚上德州南门大开，十万将士乱哄哄地跟着李景龙涌出城外，朝济南方向仓皇逃去。至此，南军苦心经营半年之久的德州大营彻底崩溃。就在南军退出德州城之后不到半个时辰，潜伏于城内的燕军细作在马和的带领下一哄而起，趁乱打开了德州的北门。紧接着城外的500燕军死士杀入城内，不费吹灰之力便将已成惊弓之鸟的焚粮老卒们一荡而尽。与此同时，燕府内官议事哈驱马北上，向50里外的景州城飞驰而去。 当议事哈赶到设在景州州衙的燕王临时行辕时，已是第二日的凌晨。当得知李景龙已经提前出城，朱棣从卧榻上一跃而起。紧接着金钟与朱高煦也得到消息，急匆匆地赶来。一进门，朱高煦便激动地大喊：父王神机妙算，他李九江果然是提前逃了。朱棣轻声一哼说道：哼，李九江此人外表宽和，内心狭隘，实在是个阴质小人。他以为凭着几个雕虫小技便能骗过本王，却不知本王早已看穿他的五脏六腑，此番他想金蝉脱壳，却不料已落入罗网之中。金钟也笑着说道：本以为李九江是纸上谈兵之流，不料连兵不厌诈四个字都不懂，如此看来竟连那赵括都不如啊。南军这次定是奔济南，中途必经过禹城，而经王爷事先布置，邱福与谭渊已率30000燕山铁骑前至临邑，距禹城不过50-60里，还请王爷速下令旨，命他二人即刻出兵。 不错， 朱棣点了点头，马上又对朱高煦说道： 煦儿，你率1000轻骑即刻去临邑与邱福谭渊会合，然后立刻率军赶到禹城截击南军。 是。 望着朱高煦离去的背影，金钟长出了一口气说道：只要二殿下途中不出差池，李九江这回是差池也难飞了。 不，本王只要这100000南军，不要李景龙，到时候没准会放他一马呢。 放他一马？金钟闻言不由一怔，这又是为何呢？ 你不总说李九江是当世赵括吗？赵括也有赵括的用处啊。哈哈哈哈。 朱棣高深莫测的一笑，随即大步流星的出门去了。 聆听时光里，静听风雨声，上下5000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建文2年8月，济南府。就在一个月前，从德州逃出的100000南军在禹城遭到了燕山铁骑的截击。在战斗的中途，朱棣率朵颜胡骑从后方追至，对南军形成夹击之势。仅仅支撑了不到2个时辰，南军便土崩瓦解，10万将士或死或降，侥幸得脱的不到3万。李景龙夺路狂奔，仓皇逃回济南城，其余将领自副总兵胡关以下也是四散而逃。燕军得胜后乘胜追击，兵临济南城下。济南是山东的省会，连接南北交通的重镇，现如今南军连遭大败，主力损失殆尽，长江以北已无军可抵挡燕军攻势，只要拿下济南城，燕军便可以以此城为基地席卷山东，进而突入两淮，甚至饮马长江。济南遭到了燕军狂风暴雨般的袭击，而作为南军主帅的李景龙却进城之后就以负伤为由闭门不出，不愿承担守城之责。不过大家也没有想让他负责守城的事儿，连续的惨败已让李景龙的威望丧尽，城内留守文武对这位平燕总兵官已经是失望到了极点，他不出来大家反而舒了口气。经过一番计较，平燕大军中仅存的参将盛庸临危受命，被推荐为守城主帅。盛庸年富力强，精通军事，本就是南军中一等一的人才，只是之前跟了李景龙这么个倒霉的大帅，一身本事无法施展，现在呢被推荐为帅，头上再没有他人约束，顿时将自己的潜力全部释放出来。在盛庸的带领下， 南军以两三万残兵败将，再加上仓促募集的万余城中精壮，生生地把骄横的不可一世的燕军挡在城下月余之久。期间燕军用尽各种办法，但就是突不破盛庸布下的防线。不过就在众人庆幸济南应该可以守住的时候，形势急转直下，燕军扒开大清河堤引水灌城，这一下盛庸就是有三头六臂也只能是徒患奈何了。随着滚滚的洪水涌入，以湖光山色百泉争涌而闻名的济南已经名副其实的成了一片泽国。尽管守军已经把淇川、洛源、顺田三个汉门堵死，但连接大明湖的水门、汇波门却挡不住洪水的攻击。两天下来，城中的积水已经涨到了四尺有余。除了南城一带，因为连接着骊山地脉，地势较高，还没有遭到水侵之外，城内其他的地方几乎找不到落脚之处。连日来，济南居民除了少数登上城中几座小山之外，其余纷纷向城南迁徙。顺田门内的街道上到处都挤满了无家可归的百姓。面对着越来越严峻的形势，坚守济南的朝廷官员们莫不心急如焚。这一天的下午，以平燕参将都指挥使盛庸和山东布政司右参政铁铉为首，济南文武要员们齐聚顺田门内的顺慈政殿商讨应对之策。说是满城文武要员，其实也没几个人。德州失守之后，济南城内各衙门的官员闻风散尽，右参政铁铉已是眼下品级最高的文官了。见到众人到齐，盛庸从袖子中抽出了一张叠好的信纸，轻轻的一哼说道：哼，燕庶人今晨设来书信一封，限我军三日之内开城投降。说完了，他轻轻地将这封劝降信递到了坐在旁边的参军高威手中。高威接过信，随即用干涩的嗓音念了起来。信的前半部并无出奇之处，无非是小以大义，以形势相劝，继而威逼恫吓而已。这一套对堂内的文武来说毫无效果，畏惧燕军的朝廷官员在其到来之前就逃出了济南城，现留在这里的都是铁了心的要和燕军打到底的。尽管众寡之比悬殊，但大家都无退却之意。听得朱棣在信中巧舌如簧，堂上文武皆是一阵冷笑。但当高威念到信的结尾处时，众人的神情顿时凝重起来。本王身为太祖嫡子，国之重藩，亦视济南市民为吾赤子，不忍使其伤于波涛，故小于部署，落口之地仅决七丈，未可再过。若你等执意党复坚定，负于顽抗，为天下苍生计，本王亦不得不在决溃堤取水灌城，果至于此，皆你等不识天命之过也。你等若一意孤行，则必悔之无及，何去何从，你等须当慎思。高威刚一念完，铁铉便咬牙切齿地骂道：这燕贼丧心病狂，为一己之私欲竟然欲置我满城军民于死地，太祖在天之灵有之，必诛此不孝逆子。这铁铉入世前是国子监的监生，深受儒家忠义之道的熏陶，对燕王起兵反抗朝廷的逆举一直是愤恨不已。此番见朱棣如此嚣张，竟以满城军民的安危相威胁，更是怒不可遏。鼎石大人稍安勿躁。盛庸安抚住铁铉后沉声说道： 眼下最紧要的是如何应对燕贼灌城暴举。如今城中已经是危如累卵，若燕军再将溃口扩大，洪水顷刻泻下，济南城必遭灭顶之灾呀。话音刚落，楚志与庄德两个游击将军便慷慨请战，骂的冲出城去跟燕军拼了。燕军就住在对面的骊山上，今晚咱们全军出城，趁夜偷袭燕蜀人的中军大营，只要杀了燕蜀人，燕军将不战自溃。这楚志是盛庸最信任的部属，庄德则是武定侯郭英的旧部。白沟河大败，庄德在战场上与郭英部失散，于是跟随李景龙逃往了德州，之后又一路辗转逃到济南，成为盛庸手下仅有的两个将官之一。盛庸沉默不语，楚志与庄德的勇气虽然可嘉，但他却明白这出城是万万不可行的。眼下城中兵马只剩20,000，轻壮也不到10,000之数，且都是连日作战疲惫不堪，让他们去和燕军面对面的对阵，恐怕一个时辰不到就全军覆没了。至于夜袭也不可行，朱棣的本事盛庸太了解了，他绝不相信这位久经沙场的王爷会给自己袭营的机会。此时铁铉也冷静下来，思虑一番，也提出了自己的建议： 盛将军，可否趁夜从惠波门出城，乘船偷袭洛口？燕军主力都在骊山，洛口的守军应该不会太多，只要能够将溃口堵上，济南城还是有救的。 盛庸沉吟半晌，仍然摇头： 哎，难呐、且不说城中根本没有那么多的舟船，即便是有，逆洪水之势滑向洛口也太艰难了。何况乐口虽不比骊山，但2,000-3,000人马应该还是有的，眼下全城兵力不过30,000，且多疲惫，以此等弱卒去攻以逸待劳的洛口燕军，必无胜利，到时候不但堵不上河堤，反而削弱了城中的实力和士气。 盛庸这么一说，铁铉也不吭声了，堂内顿时一片死寂。望着门外哗啦啦的大雨，盛庸心头有如被一块大石头压着一样的难受。难道老天爷也帮着这帮逆贼，要把济南城居民淹死在这里吗？就在众人彷徨无策的时候，角落里突然传来了一个声音：要是咱们答应燕蜀人呢？众人一听之下，顿时勃然大怒。再一瞧，一个书生打扮的高瘦青年正一脸镇定地望着大伙儿： 你得了失心疯了，你这种话也说得出来？ 楚志第一个跳出来，指着这个叫宋义的书生破口大骂。高威也是愤愤相斥： 你也是圣人门徒，岂能提此无君无父之见？ 盛庸也皱了皱眉头。这宋义本是济南学府的一个生员，德州失守的消息传到济南，生员们也大都做鸟兽散。而就在这人心涣散之际，宋义却找到铁铉，主动提出要协助守城。铁铉赞其忠勇，便推荐给了盛庸。盛庸身边正缺参谋之人，随口问了几句，发现这宋义对兵法还有些见地，临时委了他个参军的职务。可没成想他居然会在这个时候放出如此的谬言。瞧着众人揭露怒意，宋义却毫不慌张，只是微微一笑地说道： 诸位大人误会了，在下只说答应燕蜀人，并没说要投降啊。 众人一时犯了糊涂，答应朱棣却又不投降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宋义直起身子，一拱手说道： 诸位大人，在下是想可否将计就计，借此机会来个一劳永逸。 一劳永逸？众人脸上不约而同地露出了疑惑之色。 潮